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个星期咧，我哋介绍咗怀远呢位诗人啦。今个星期又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就系饮光叔叔啊，系嘛？ 系啊，上一次我哋提到啦，有一个诗人咧就比怀远更加玄奥，就系呢个饮光啊。佢嘅诗咧又系表面上好幽默，甚至咧系好天真，甚至系好搞笑。 嗯， 但系全部你翻落嚟再去谂咧，佢带有好多宗教同埋哲学嘅嗰种对存在意味反思喺入边嘅。 嗯， 所以咧，令到饮光叔叔咧就变咗一个真系老少咸宜嘅诗人。好多小朋友或者系年青人咧，好中意佢，觉得佢好好亲切、好可爱。但系好似我啲咁嘅上咗年纪嘅咧，又会中意佢诗入边嗰种沉重嘅部分，同埋佢嗰种悲凉感咧，系同时系讲住笑咁样讲嘅。特别系触动到你嘅。咁其实饮光先生咧，佢自己系一个好好可爱嘅人啦。如果有见过佢嘅样吓，有啲似阿查理卓别林咁样。咁咧嗱，我哋喺西九自由野露天读诗啊嘛，佢本来读完咗噶啦，但系跟住蔡元培读啊，佢又出嚟骑劫，蔡元培嘅诗啊，佢出嚟即兴读咗一首打油诗，讲咗蔡元培嘅。每一句都令在场的人笑到即系碌地啦，但系每一句你又会觉得哇，佢真系好了解蔡元培嘅诗嘅人先写出嚟。 系，我记得上一集咧，我哋介绍怀远嘅时候，你就用热同埋冷去形容佢啦。咁饮光咧，又算唔算又系一热一冷咧？ 其实佢唔可以讲系冷嘅，佢系。由始至終，我覺得佢都係好熱嘅，好熱誠，即係對生命啊、對愛情啊、對親情，佢好多詩係關於寫俾佢嘅仔仔啊，或者寫俾佢爸爸媽媽嘅嚇。佢嗰種冷唔係冷嚟嘅，係一種博大。我覺得佢係我點解呢一代嘅香港詩人入邊，我最中意嘅一個詩人就係飲光，即係所謂香港嘅中年詩人啦嚇。咁其實飲光都有六十歲以上噶啦，咁但係佢嘅詩咧係好大嘅，你睇上嚟好短，每一句每一句之間好。或者佢嘅題材好似好細，但係全部最後都係去到宇宙，去到一啲終極嘅問題上邊。我講呢個好難能可貴喺香港。 咁我哋首先聽一聽佢呢一首詩。 呢首家常。 家常，飲光，大概四五歲光景吧。那年我病得沉重，迷糊中。一个东莞女人给我喊惊，一尺布，一碗水，一些穿戴杂物排在床前，火盆红红的烧，父母亲在烟雾中走过，人影藏藏，我的兄弟姊妹愁容惨淡，走马灯般绕在床前转，我看见我的灵魂随同我前生的小书友到忙川嬉水，母亲说，那时你真吓人。全身冰冻，只有鼻翼起伏在响，听见卖白糖糕的叫声，才睁开眼睛，凄楚地笑。后来呢，母亲，后来你批判社会，我们远远看着你，一天天痊愈了。 啱啱听过就系饮光嘅家常， 家常咧系饮光嘅诗集嘅开篇嘅诗嚟，佢本诗集又好奇怪嘅，佢书名好长叫做《于是端石你沿街看节日的灯饰》，长到咧亦唔可以一口气讲晒。入面第一首家常咧就好似开宗明义咁样讲一个人点样成长为一个诗人，点样成长为后嚟呢个饮光。咁佢講佢細個嗰個時候嘅香港，可能醫療都唔係好好啦。咁四五歲嘅時候受咗驚，重病唔知咩事，咁就會揾啲即係神婆啊，佢呢度揾咗個東莞婆同佢嗌驚啦，喊驚， 喊驚， 係啦，喊驚咁樣。但喊驚咧入邊咧，佢好奇怪嘅一點咧，就係話佢喺嗰個時候咧，佢其實佢自己係有意識嘅。 佢好似系通灵咁样，佢见到前生嘅佢喺度做紧啲乜嘢，喺同前生嘅小朋友喺度玩。 嗯， 跟住最后咧，好幽默啦。佢問佢媽媽：咁後嚟我點啊？咁因為呢啲事一般都係媽媽同個仔講翻噶嘛，你唔知噶嘛。咁小朋友就會問，或者長大咗嘅小朋友：咁後嚟點啊？後嚟點啊？咁佢媽媽話：後嚟你批判社會，一天天長大，睇住你一天天痊癒。 嗯， 呢個好奇怪啦。因為比如喺父母嘅角度，批判社會嘅仔女咧，其實都比較反叛噶嘛。甚至喺啲所謂正常人嘅角度，覺得哇，你有病啊，你咁偏激嘅咁樣。但系咧，佢呢度話係批判社會，所以一天天痊癒， 係反而好翻。 嗱，咁你其實好簡單諗到一句俗語啦，病嘅唔係人，係社會。 係、 即係可能佢根本呢個小朋友或者呢個詩人係冇病到嘅。咁呢首詩入邊最關鍵仲有一句我好中意嘅就係望穿氣水。佢話佢即係喺佢發病嘅時候咧，佢見到佢嘅靈魂。同佢前生嘅書友咧，喺忘川，忘川即係冥河啊，即係西方傳說入邊，人咧經過咗呢條河咧，去到地獄咧，你就會忘記咗你之前發生嘅事啊嘛。 仲要飲埋孟婆茶。 係啦，呢個東西方都有嘅嚇，東方有孟婆茶，都係關於遺忘前生。因為如果有輪迴嘅話，我哋點解會唔記得我哋嘅前生呢？ 嗯， 所以咪大家發明咗忘川啊、孟婆茶呢啲咁出嚟咯。咁但係飲光咧，佢嘅超越嘅思維就係在於忘川。好多人嚟講，對於好多人嚟講，普通人嚟講係一個解脱嚟嘅，就好似以前有首歌叫《忘情水》一樣啫嘛。即係好多人係唔想去記住太多唔開心嘅嘢嘅。咁、另外又有一啲人咧，又會刻意咧話係反對遺忘。我哋一定要好沉重，一定要記得好清楚。但係飲光係超越呢兩樣嘢，佢竟然喺忘川度玩啊！佢根本就唔在乎忘唔忘、遺忘唔遺忘。佢可能覺得即係呢一輩子呢、這個人生過得好充實，或者佢做咗佢應該做嘅嘢，已經 OK 啦、已經好滿足啦，唔需要刻意去遺忘或者記得啲乜嘢。到底有冇前生來世？ 嗯，我覺得最妙就係佢個詩名咯。呢首詩竟然係叫做家常喎、 啊。家常，其實呢個又係，其實佢成本詩集啊，我覺得都可以叫家常。家常就係我哋習以為常嘅嘢啊嘛。但係佢後面好多詩，你都會睇到，我哋習以為常嘅嘢咧，係往往會有好多係好有哲學性，或者係令你發人心省嘅事情嘅。 係咁啊！頭先阿廖偉棠提到啊，飲光嘅詩有時都有啲宗教意味，跟住落嚟呢首詩，唔知會唔會同宗教有關？ 呢首就好複雜，即係兩個極端啊，有宗教，但係咧有基層。 哦， 你睇佢嘅副標題係俾阿藍，你就可以諗下阿藍，我哋大家知啦，係香港一個即係勞工界嘅詩人啦，佢即係一直都係打工啦。其實飲光咧，佢都係一個打工嘅詩人嚟嘅，佢一直係一個技術工人嚟嘅。但係飲光咧，佢嘅詩就好少出現，即係好赤裸裸嘅關於即係勞工糾紛啊，或者一啲工人抗爭嘅詩。呢首咧算係比較接近嘅，因為佢係寫俾男噶嘛。佢入邊咧就喺度，其實係針對一個現象，就係點解安息日我哋仲要翻工咧？咁其實你如果去歐洲一啲虔誠嘅國家，比如意大利，即係禮拜日真係鎖，連鋪頭都唔開噶嘛嚇。咁點解我哋香港又聲稱又有宗教信仰又點，但係點解啊話要翻工要翻工，話加班就加班，根本就係冇咗呢樣嘢喺度嘅。咁但係咧，飲光就用一種好別緻嘅角度，佢用一個小朋友角度去諗安息日同埋唔安息日之間區別。佢話點解上帝唔喺第七日先？創造所有嘢，而上帝佢覺得上帝應該係一至六咧都係休息，然後第七日先做嘢，咁咪好咯。咁我哋咪有六日假期，就翻一日工咪得咯。當然呢個係好天真嘅幻想，係冇可能噶啦。但係咧就傳達出呢種無奈咯，即係尤其喺香港，尤其喺嗰個年代嘅香港啊，即係等同閒事啦，工人嘅超時勞動。 係，咁我哋又聽聽安息日搖曲。 安息日遥曲，给阿蓝饮光。星期日在工厂工作的孩子想些什么呢？如果上帝在第七日创造世界，那么星期一就是安息日了，星期二就是安息日了。如果上帝在第七日创造世界，星期三四五六就是安息日了。喂，星期日在工厂工作的孩子的父亲，你在想些什么呢？ 如果上帝在星期一想到在星期七才创造这世界，那么我们就有那么一连串的如果的安息日了。如果的安息日，你想些什么呢？孩子父亲的父亲，上帝的幽默。我们一厮杀，上帝就发笑，拍一拍我等以老的膊头，念天地之悠悠，仿佛终究那么一个如果懂得他的幽默。 系啦，咁啊呢一首安息日谣曲，咁啊真系，点解我哋礼拜日要翻工咧？ 就好似我成日讲礼拜礼拜，我哋讲惯咗呢个词咁样，但系我哋都唔记得礼拜呢个词原意系点样吓？系应该你去感恩啊，去休息，去回想你过去一个星期做过啲乜嘢噶嘛？但系当然啦，变咗我哋日常用语之后，加常咗之后咧，我哋就忘记咗好多原有嘅心意啦。咁比如話佢另一首好好笑嘅詩咧，叫《拉牛上樹》，好笑得嚟咧，又令你覺得好感傷嘅。因為拉牛上樹，我哋唔知依家嘅年輕人仲會唔會俾自己嘅父母咁樣鬧啦？我哋細個可能都俾自己嘅父輩鬧，哇！真係要你讀書，真係好似拉牛上樹咁艱難咁樣。嗱，飲乾就經常喺呢啲俗語入面去諗到一啲有意思嘅事。咁佢先寫佢自細佢老豆就成日話要拉牛上樹，要佢讀書。但佢用一種好卡通嘅方式寫出嚟，佢真係寫到佢企喺個牛上面，當然佢喺香港冇牛可以騎啦，但佢用呢個好直觀咁，我拉牛上樹，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佢真係會諗，哇唔通真係要拉隻牛上樹咩？但係大人講可能就當咗一句口頭禪嘅啫嘛。咁於是飲光就喺呢個意象入面去揾拉牛上樹到底意味住啲乜嘢？係意味住做一啲唔可能嘅事，其實係呢種唔可能咧喺呢度咧。佢係用嚟審視佢同佢父親嘅關係。 嗯，咁我嚟聽一聽呢一首嘅《拉牛上樹》。 拉牛上樹，飲光。童年每個早上，大概雞鳴三片，我便開始拉牛上樹。童年每天早上，晨光稀微，母親在門庭灑水，而我告別夢鄉。告别梦伴，睡眼惺忪，拉牛上树。父亲硬要我骑在牛背上念书，而我天天如是拉牛上树。天地玄黄，拉牛上树。如今日月盈昃，牛在树上，树在父亲头上，而父亲徘徊于斗牛之间，又间或降临坐在他儿子的儿子，谋谋拉动又拉不动，一只牛的牛角尖尖上。 其实我睇嚟啊，饮光写嘅诗嘅内容都几阔噶，其实真 系啊。比如呢首诗，佢虽然写就系佢爸爸自细教佢读书嘅，跟住咧佢又会写到咧天地玄黄啊呢啲，即系佢细个读嗰啲咧吓四字文啊嗰啲三字经啊嗰啲咁嘅嘢。但系最后咧，佢系想讲到咧系佢爸爸已经过身，佢话啊牛已经上咗树啦，如今吓、牛上咗树，树在父亲头上。即是父亲可能已经入土为安了。咁佢话而父亲又徘徊喺斗牛之间、即係喺天上嘅星宿上面。咁佢、又会降临落嚟，即係佢个灵魂又会嚟到我哋身边嚟睇返当年佢个仔点样做一个父亲嚟教佢个孙，即係佢个仔嘅仔又喺度拉另一隻牛上树。咁样睇上嚟系都几卡通嘅，我觉得成个形象 系，但一样都系比较，我觉得系几宇宙性嘅。 系啊，即系嗰种轮回又喺度，同埋你又觉得真系有灵魂呢样嘢喺度嘅。 跟住落嚟咧，有另外嘅一首诗啊，《玄奥》。 玄奥，饮光， 咸鱼在咸鱼的气味里游泳，虾米在虾米堆上跳，跳啊跳大海，跳飞机。意是你背过脸偷放进口里，那块冰糖呢？那块冰糖至今仍未融化。你随便捧起一把米，再随便一间杂货铺吧，那把米一粒一粒留下，在你幼嫩的指缝间，哦，你苍老了的指缝间。有句话，你说元老不元老，那天你踏进屋里，母亲挨在厨房里叹，叫你买根油，你呀，足足去了成世。 呢首《原傲》咧， 其实《原傲》咧，真系可以系饮光自己对自己嘅诗其中一种特色嘅定位啊！呢首诗咧系好家常嘅，系讲咧每个小朋友，尤其以前嘅小朋友都会做过嘅事，就系妈妈叫你去买嘢。 嗯嗯。 咁往往小朋友去买嘢咧，就会顺带玩埋噶啦，玩下玩下就唔记得时间噶啦。 系。 咁翻嚟阿妈实会闹你一句嘢咧，就话：哇，叫你买啲嘢，你去咗成世。咁但系我哋听咧都听到啲耳仔起枕啦，就觉得哇冇乜嘢特别啊。但系一个诗人就会谂，哇叫我去买嘢，我买咗成世，就好似一个电影镜头咁样。我朝早出门仲系个小朋友，诶翻嚟已经系个老人家啦， 就一世啦，差唔多。 咁就一世啦。你话玄奥唔玄奥啊？ 真系好有趣喎，真系。 佢嘅观察力非常之强，同埋咧佢对日常语言嘅反思能力好强。 即好似頭先拉牛上樹啦，同埋而家話去咗買，哇買成世。 係啦，呢啲我哋都講到，即係完全唔會去反思佢有啲咩特別意思嘅。 嗯。 但係如果你一講，你一去反思，你會覺得哇，呢個簡直係一個悲劇題材咁樣啊。係。我哋往往真係咁樣嘅喎，可能我哋最初人生道路做出一個選擇，呢個選擇就影響咗我成世。 嗯。 可能我哋一開始我哋都唔知道自己係做呢件事係有咁重要嘅。但呢件事最后慢慢衍生出嚟嘅后果呢越嚟越大，可能你真係要用一生嘅时间去完成佢。比如话我哋选择写诗， 咁就一世㗎啦， 咁就写咗成世啦。 咁仲有一首你来就是。 你来就是饮光，我思故我是道路，你来就是，你来倾诉就是，你来拉直他就是，你来打个结，未尝不可以。 一首你来就是咧， 你来就是咧就系一首咧可以讲系纯粹嘅哲学诗，但系佢嘅哲学咧系超越咗咧一个哲学家去谂嘅哲学。哲学家谂哲学咧要逻辑噶嘛，要论证噶嘛，要因果律噶嘛。但系咧诗人谂哲学咧就可以打断晒呢啲嘢。本嚟话我思故我在嘛，佢话我思故我就系道路。其实呢度又有一个意思喺度嘅，即系圣经话。道成肉身，或者话言说就系道，即系道呢个字啊，无论喺拉丁文同埋喺中文咧，都有佢两重意思嚟嘅。一个咧系道，道出讲嘢嘅道；一个就系道路嘅道。 系啊， 其实仲有第三重意思就系大道啊嘛。 咁 但系咧，饮光佢好特别咧，佢条路咧，佢唔系话有路你就要行，佢话你可以嚟受下佢，你又可以将条弯路拉直佢。 系， 甚至你将条路打结都得嘅。 系， 咁呢个打结呢个咧，我再补充一点，我就谂起咧，我哋听过以前一个老人笑话嘅，就话一个人饮醉咗酒啊，佢就趴喺地下度喺马路度唔知做乜嘢，啲人问佢喺度做咩，佢话佢想卷起条路。我觉得饮光都听过呢个笑话，喺呢度得到佢嘅灵感。 係，即係好難想象個道字係嘛，一個道字可以諗到。 其實呢個就有啲似比如話阿黃沾先生寫嗰首《非常道》， 係道道道非常道。 道對於每個唔同嘅人嚟講，都有佢自己意義，自己去行，自己去解釋自己選擇嘅道路啫嘛。咁任剛話，其實道路唔一定你要行喎，你將佢打結都得㗎。 系咁啊！最後啦，提一提大家咁啊，下個星期咧，因為轉播十大中文金曲嘅關係啦，咁啊，和你說說詩咧就會暫停一次噶。咁啊，再隔一個禮拜咧，我哋再見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